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好啦，开始入戏屋啦。咁咧就 揸住本新嘢喎，唔系红衣女郎， 有呢个更新版嘅正光。 所以你见我着白衫啦，即系素色啲，冇咁吓，好似挑人性。 系咩？红色啊，唔紧要，你有好多件红色衫嘅。 有。 我嗰阵时喺电视台做，我记得有次请你上嚟着红色皮褛都系短身嘅。我记得 嗱，所以我就话，当嗰个小圈子嘅游戏难玩啦，已经进入一个即系好难再突破到嘅阶段嗰阵时候，如果直接面向市民，将个 campaign 啊变成系一个面向市民嘅竞选，会唔会对于将来成个党又好，你本人嘅政治发展，甚至你再有机会去参选行政长官嗰阵时候？咪當做一個即係行遠啲嘅路咯。 我而家都係咁做法噶，嚇、 嗯！ 我而家都面向全社會啊，冇票我都見嘅。嗰啲天光墟嗰啲年初三喎，我5点几钟去睇天，起身去睇天光墟喎。嗱，我一陣今晚又睇劏房啊。 哦， 係嘛？雖然我選舉工程可能接近尾聲，係嘛？但係我都唔放棄啦。有些聽了我發表新政綱之後想見我的兒童心理學會，那些我全部都去見的，我會繼續， 未必是你選委那些人來 的，未必有票， 沒有 票， 天光開就一定沒有票， 一定沒有票。小兒科醫生來見我那幾位醫生都沒有票的，但他都希望我寫他的意見入政綱，所以我政綱這麼詳盡，即有些評論員就說沒有一些很聚焦爆炸的東西，那麼多 detail 就因為很多人叫我寫進去。其實我就算入不到閘，我都會繼續這個社會調研，同有些工作會繼續做。 各位聽住啊，葉太說如果入不到閘會繼續努力。 是啊， 好了，有一件事很多人都想你努力的，就是831這件事怎樣突破呢？ 大家都在想計的，其實 想計 這樣政改，我覺得這要打破這個困局。 北京怕什麼？ 絕對是一個困局。 北京到底怕什麼？ 他們也都知道是一個困局，因為在150年表決之前，我記得人大的張榮信主任下來，在深圳見部分建制派人士，他開口就說中央給香港普選是為打破你們的困局，即是他明白的困局就是你的行政長官認受性低。老实说，你就算800票是怎样，其实挺糟，挺讽刺的。你香港689，人家689万， 蔡英文， 是吧？个对比太大，他知道你缺乏认受性，亦都知道他亦都有香港人的殷切的诉求。即是成日因这件事立法会闹交，因为我得不到这件事，我就拖你，对抗你，拉布，你知不知道拉得很紧要的？我哋每年工程嘅2000亿嘅 budget 咧，到目前为止我哋批咗11亿。 但你有時候政府又係咁啊，數夠票就去，變咗大家都情緒反應咯。 咁啊，建造業就嚟餓死噶啦，我哋係嘛？咁就變咗呢個一個困局。我相信中央想解決，但佢亦都有多嘢驚。 佢驚咩咧？ 嗱，我記憶中咧，回顧咧就係當年2013年1月，戴耀廷一話咗和平佔中、公民抗命咧。3月就王光亚主任、乔晓阳主任嚟深圳同我哋划条红线啦，讲明乜嘢唔可以接受，又系讲咩唔可以接受，吓佢提咗一个人嘅名添，吓佢唔系提当时唔系提曾俊华啦，佢唔系直接提，佢提信报嘅一篇文，佢话例如呢位女士咧就唔可以接受嘅，佢话如果呢啲人做特首等于做大戏， 關公怎可以大戰秦叔寶啊？你在漢朝，我在唐，大家都不啱，唔對嘴型嘅，我點俾得你做行政長官？即係同而家嘅思維一樣，大家唔對嘴型嘅思維唔同嘅背景唔同嘅，我點交得香港俾你啫？ 好啦，但係呢個會唔會過分啊？擔心咧？嗱，我阿葉太，我識你咁多年啦，可以話俾你聽，其實第一，香港嘅泛民係冇執政嘅能力。 市民亦都喺直選裏邊未必會選佢哋嘅喎。 第二，但而家啲人好 泛民自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係冇執政嘅能力。 但唔 係 喎，你睇下而家胡官好受歡迎喎。 胡官唔係一個泛民嚟嘅。 咁咪係咯？你忽然間邊個估到有個法官出？我好多年輕選委話我知好中意胡官，嗰個政綱好有吸引力啊。 Regina， 你諗下，如果嗰條線，我當你余若薇你不可以接受。好啦，你而家褪到 余若薇， 褪到胡官又唔得。咁你睇，但係你睇下市民而家 點解唔俾我？ 點解係薯粉現象咧？嗱，呢個就係我覺得值得大家去分析一下嘅喎。即係話，其實佢哋已經轉趨溫和喎。長毛啊，你唔好搞啦，你搞亂檔。而家啲人鬧到長毛不得了嘅喎。 冇人話支持長毛，我真 係 見過咁多。 係啦，嗱，呢個就係嗱，你頭先講法就係北京擔心啦。如果直選。如果我冇一定嘅喺係候選人嘅篩選嘅能力，出咗個激進嘅泛民出嚟做咗特首，咁我咪死國家安全問題啦咁。咁但你見到其實喺直 exactly 而家發生緊嘅，其實香港人都好理性嘅喎，嗰啲中產啊，包括支持你同支持阿 John 嗰啲，有啲係泛民背景嘅喎，唔係全部係建制派群眾喎，阿 John 仲多啲， 係當然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係接受一個。即係佢哋係好 practical、好 pragmatics 嘅，我覺得係。即係啲 市民。其實司長嘅民望高添，因為市民認為司長係做慣政府，熟啲嘢，地位高，獲得中央接納嘅機會高啊嘛。兩個司長一出就高噶啦。 嗱，如果你覺得譬如啦，呢一屆四個都係溫直選，加埋長毛啊，四個去溫直選，你估邊個會贏？ 我認為我咯 ，OK， 得唔緊要，你有言論自由。 嗱，你正正就係你都講到嘛。如果你認為你贏，即係話香港人事實上真係唔係好似北京想象咁樣。 當然，我對我會有一定嘅拒抗，因為我做過廿三條。 因為八十年代 有啲人對我咧係有個唔好嘅印象，好難好難洗得。 我知道，但係嗰啲我相信嗰、那個一個比例而家唔係咁多，因為過去有。2003年至而家一共14年咧，香港起咗翻天覆地嘅變化，包括你自己在內。嗰陣時諗都冇諗到，你葉劉會參加直選，第一次失敗，第二次你又選到喎。今日仲參加呢個特首選舉，我覺得人係會變嘅。咁你有冇辦法說服呢個北京？ 係啊，嗱，仲使驚喎， 唔使驚㗎。你睇香港班人有咩嘅？有咩咁大不了？嗱，呢個佔中嗰個運動79日。但係嗰79日係冇絲毫動搖到香港嘅政治經濟板塊。喺嗰段時期，香港嘅樓市同埋股市一直咁上升。除咗佔領區之外，不方便之外，其餘香港係井井有條。其實香港咧係優秀嘅市民。 咁香港咧係有佢嘅底子，唔會話因咁佔中影響。但係亦都好多人係。suffer 咗嘅，好多商鋪銅鑼灣啊、旺角嘅生意係受好多影響。 我唔欣賞， 係短時間嘅呢個， 我唔欣賞。 司機有多市民，甚至同我洗頭嗰個都話，因為交通擠塞，佢早一個鐘頭起身，好多市民係受傷害咗，係事實嘅。 但事實上嗱，好簡單，你如果爭取一個更加 反映喺數字度，但好多人係受傷害咗。 一個更加開放嘅選舉制度，對於你今日嘅處境，其實。亦都係你受害於一個封閉嘅選舉制度嘛，咁即係話當然我唔係話一開波就公民提名咁啦，假設因為北京已經話冇， 因為基本法冇啊嘛，佢覺得你提一樣嘢出嚟咪挑戰佢， 譬如好簡單 係嘛， 即係我記得啦，以前咧2010開始傾2012嗰次嘅政改，最後尾達成咗協議嗰陣時，嗱泛民嗰邊咧普選聯咧其實就係覺得係中途嚟嘅，係中途方案嚟嘅，咁將來係點咧？當時甚至 even 我覺得民主黨都願意接受是有選舉委員會變成提名委員會，然後只不過就是個門檻高低啫，係冇公民提名呢個方案嘅。 所以呢啲就要 你問劉慧卿咪知咯。 最終呢啲係要一人行一步，講嚟講去就是信任嘅問題啊。 咁如果你嗱，我當入唔到閘，但係如果你能夠將香港嘅討論政改嗰個問題，翻去一個即係。就是 北京可以接受的一個方式去凝聚那個主流的方案出來，將來交給政府又好，交給北京又好，那你都找到自己的角色的。 我 很願意這樣做， 不一定是選特首才可以做到的。 是啊，無論我入不入到站，我現在研究開那些有人提醒了我很多的社會問題，殘疾人士服務不足啊，退休保障怎樣可以優化，怎樣融資啊，我都未解決到融資問題，我的包括政改我願意繼續延續現在的工作。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是我們有一個共識，泛民可以接受，北京也都放心，不會變成顛覆他外國勢力控制，如果你有人拎到共識，他好做好多添，使乜做到咁啫？ 佢唔使 直接透露少少，咁多集要咁辛苦啫，劍拔弩張啫， 搞到關係咁緊張。 係啊， 你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啊？你點會 點？我未有啊，未有方案㗎，而家係嘛？ 哇，咁咁難啲喎，起碼胡官有個噏字啊嘛，將提名範圍擴大啊嘛。 佢講冇用嘅，我哋政改諮詢夠提出擴大啦，我哋個建議。 新民黨有自己方案。 梗係啦，我哋方案九啊幾版。譬如金融服務界，香港國金中心，但現在金融服務界只是經紀，book exchange participants 幾百人，那你那麼多呢，財富管理，中介人，保薦人，private wealth，證監出十個牌只是得一個牌入啫， 仲有魚龍有六十隻。 呢樣我去俾魚龍鬧啦。 但我覺得你好嘢喎， 你俾人鬧咗噶啦。 一去 因為佢話要檢討嗰個魚龍嗰個議席啊嘛。 一入去就鬧咗啦。 Carrie 就唔出聲啊嘛，對呢個問題。 你都知呢樣嘢。一去到就鬧。 一去到佢就唔出聲啊嘛，嗰個我就話啦，起碼 Regina 就咁講。喂，大佬，你都唔成比例， 都唔俾我 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點可能魚龍業佔六十隻，金融業佔三十隻 咧？都有意見嘅。因為製造業說我請幾萬工人，每年幾千的工程，為何要得四個位呢，甚至中國企業協會都說我們現在香港經濟比重那麼高，為何得十六七個位呢？其實很多東西 outdated， 可能北京當時就是不夠時候搞了，一動 unravel 太多東西，其實你個個界別都可以檢討的，是需要時間。 我覺得當最終呢，公民提名成為他們的最終的泛民這邊的主流方案之後，就大家那個距離太遠了。 沒錯，還有呢就是也都有些外國的發展，那些所謂茉莉花革命，是吧，是你知道北京就最怕呢啲噶，有佢個歷史啊，過去個歷史啊，俾外國勢力去即係侵佔咁耐，好怕呢啲人用，推動民粹啊，民情去。 不過葉太，你係讀歷史嘅人，我記得咧第一次我見你嘅時候咧，你係揸住本《戰國策》，咁你話平時都會睇下《左傳》《戰國策》呢啲古代嘅， 冇錯， 即係智慧。 我而家係變咗孤神葉子 啊！孤神葉子呢個你講，我唔好講到啊！嗱，我又咁睇，你香港生活咗咁多年，你應該知道咧，茉莉花革命呢類嘅嘢咁極端嘅咧，我哋叫做革命， 冇錯， 喺香港係唔會發生嘅。 睇你點處理？ 因為香港人是保守的， 所以我就算佔中的時候 ， 你知道我是反佔中， 我知道很清楚 ，所以你說忘記了23條不嬲我的有一批，因為我反佔中有一批新的人嬲我 ， 因為我立場鮮明一點，所以我民望開始低一點，是因為我有 不過最鮮明的那個不是你，反佔中，你沒有份， 我都不記得誰了但是呢就我就算當時我都說Western influence 和 Western interference 是兩回事來的，influence 西方影響力在香港是 pervasive 的， 是那是國際城市必然的， 當然了，也是 因為我們百多年的歷史，這麼多人是受西方的價值、西方的教育文化影響 ， 這件事呢甚至好像很多年輕人再問回我，昨晚會計師都問我，如果再有佔中，如果你處理佔中，你會怎麼處理呢？我答案 ， 對話咯，一放完催淚煙之後，第二天有官員問我，你建議怎麼，我說對話咯， 當然正常的做法就是這樣啦， 人家五方，大學生、中學生、社工、政黨，你不是搞個五方勞工，你不是搞個五方對話，結果新民黨走出去叫陣了。 因為政府不肯啊嘛。 哦，搞用新民黨。 我新民黨我不理啊，你政府制唔制我出去啦，我揾埋盛志文，你翻翻下記錄啊，梗係冇人睬啦，因為我不是公權啊嘛，我冇公權，人的目標是政府啊嘛，甚至人哋叫。好像重演天安門咁，或者你有嘅陰謀啦，或者佢想製造嘅天安門事件啦，你叫黃之峰叫行政長官出嚟對話，即係趙紫陽咁。其實你出去對話又點咧？佢總唔會用磚頭掟你啊！ 我睇唔會。 如果你話行政長官真係出去好謙卑咁對話，聽佢哋講，聲淚俱下咁，個結果會點？你化解好多反對力量咯，啱唔啱啊？使唔使搞到咁咧？佔中我嗰幾樣嘢做得唔好嘅，對話係我記得好清楚，10月21日 Carrie 先做， 係嚇同學聯對話， 係啊， 褪咗時間， 冇錯，褪到好遲，啊，亦都有人冇出個聲，你知啦嚇，啊，咁然之後咧就有一樣，我諗你會好同意，對傳媒嘅 briefing 做得好曳。對外國傳媒就冇 briefing， 頭嗰幾個星期完全冇，係影響香港嘅形象嘅，非常影響香港嘅形象，影響人哋對於呢個特區政府嘅 competence 嘅能力都好有。有咁大單嘢，真係應該 weekly briefing， 唔係 daily briefing， 都係同人講，唔係淨係靠阿許 Sir 4:00咁啊嘛。佢只係講個警務啊、秩序安排。如果你政府認為我做得啱嘅，你都要日日講俾人知我嘅理據，點解我唔褪得啊？點解我退無可退啊？點解我要反對要講噶嘛？你冇講咯。 我覺得一來係能力嘅問題啦，二來就我覺得更大就係個認識嘅問題，就係覺得好似要 仲有個心態就可以 就要鬥 非黑即白，非敵即友。而家仍然有呢種心態嘅。扣帽子，總之你哋泛民冚唪都係搞鬼嘅。 但其實你過去， 但你我見咗咁多，我覺得就唔係咯，好多真係年輕專業人士， 即係唔係依附嚟嘅係嘛？ 唔係對，只係對社會有啲不滿，希望改革。年輕人個個想推動變革嘅咧，咪出奇啫。 阿葉太嗱，其實咧，我都頭先講你話你有你係有機會同即係有渠道同北京溝通嘅人，喺香港咁多年，你應該了解到香港咧。即係有三樣嘢係冇發生過嘅。第一冇血海深仇嘅，即係同北京方面冇血海深仇。第二係冇民不聊生，而第三亦都冇周邊戰亂。嗱呢三樣冇嘅時候咧，香港出現咧革命咧， 血海深仇咧，我要補充些少。有啲人我哋又立法會有啲同事有啲發言，真係好似有血海深仇。我聽落好唔舒服。即是当了自己国家是敌国的，我觉得有点过分。譬如闹内地的同胞闹得很难听，一两件事闹得很紧要，简体字又变残体字、啊、有些我们有些同事说话真的好像有血海深仇， 好像啫。 这个 rhetoric 大家都要通低， 羞耻 大家都要禁低，是吗？ 但这个 point 就是说呢，部分大陸人在香港的行為呢，的確我們不欣賞的。 那你不要說他 咯，這些是不老禮而已，不喜歡，但不喜歡的本質呢和血海深仇的本質呢是相差很遠的。那你可不可以說服到北京或者中共當局呢，就說喂，其實不用擔心，那些人是說一下而已，他們沒有什麼 action 去做的。 那要看整體的表現，其實不只是北京，人民也是。內地的人民對香港現在都是個看法有些改變。 但你有沒有想過，其實 即是旅行計劃，我知道 是 為什麼現在我拍檔田北辰都少了說開放自由行，增加多些城市， 他有段時期猛提倡 的嘛，因為你增加都沒用，旅行 旅遊業說我知道，人家都不搞團例，直頭唔搞港澳團， 這個要 嚟嘅興趣少咗好多，因為試過踢劫啦，又試過佔中啦，又旺角騷亂。雖然旺角騷亂唔係針對佢哋，好多人驚咗， 但係都正常。 對香港嘅睇法負面咗。 你開放啊，梗係多啲㗎啦，一路隨住開放時間長。 入睇呢個就分兩個層面去睇，一來可能真係受到呢啲事件影響 ，which 咧喺過去一年再冇發生過啦。好，呢個第一，第二。大陸人咧，佢出外旅遊嘅選擇亦多咗。 冇錯啦， 佢 個模式， 佢去外國， 佢個模式又 改咗啦。泰國啊， 日本 泰 國。 我聽講大連嗰啲要去日韓啦， 係啦， 再上海啲要去米蘭啦，嚇。 咁咧， 馬德里都多啦， 嚇。嗱，講到呢度咧， 就冇辦法啦。我都想撳住自己唔講，一定要講下今日嘅財政預算。你咪講開啲經濟嘅嘢。呢個波哥啊，即係你我知你都同佢好老友嘅，應該有偈傾啊。波哥就話咧，預料咧2017到2018年度嘅賣地收入達到1010億元咁多。哇，其實呢個係好勁嘅，即係港府支出咧，每年約都係大概4000億到啦嚇。咁、即係收入啊，即係呢、這個有1000億係嚟自賣地，其實係唔正常嘅。 呢、這個咧就因為呢幾年搏命推地，試過一年冇㗎，你都知啦。Donald 嗰幾年，2002到2008 之後先至開始。 2009年我記得好清楚。地產商會鬧佢先開始， 恢復定期 賣地，一路勾地啊嘛，係嘛？差唔多2010至恢復定期賣地，咁啲地都要時間拎出嚟噶嘛，咁所以而家就賣地高峰期，仲有就係內地嗰個人民幣因素咯，好多錢湧入嚟啦，超高價去買地啦，所以有業界同我講，點解唔用公開拍賣呢？因為公開拍賣咧，我哋本地地產商見到咁嘅價位唔出啦，咁咪唔會谷高佢咯。咁政府又驚你分餅仔啊，咁嚇，咁咪用落標啦。亦都有業界同我講，點解唔公開曬標價咧？唔係公司喎，公開標價。咁你嗰啲海航啊，當然亦都有人話唔由佢出多啲咯。咁佢銀紙多咁，但變咗海航啊嗰啲睇睇下，我唔少出到15000一尺喎，因為你令到個市場太熱了、你成本都15000了，再加建築費出來就23000元在啟德，是吧？ 進一步、拉闊了一個貧富懸殊， 炒熱的市場、所以有人就說為什麼政府這麼簡單都不做呢？你公開標價就可以了、即經濟學來說一定多一些 information、是效率是高一點的嘛， 市場會自己去尋求平衡點， 是吧？這麼少這麼簡單你不做，但我想這個這樣的賣地這麼豐厚呢，不一定是長期可以持續的、 一定不會， 但會不會變成 很不正常？ 還有陳茂波說過的、我記得應該是他，他說確保特區政府未來12至18個月有土地供應，其實也有業界人說2-3年後他都沒有地， 那個 land bank 就是想用來去調整那個市場、 他現在都沒什麼，政府地產界有熟地倉，政府其實沒什麼熟地， 我想政府 沒有推完這2-3年，他 四大地產商的 land bank 還多過政府， 一定啦，1000公頃，所以他不是說這年作得準的，我覺得。 但你想想，如果賣地收入已經佔那個政府的非經常收入佔政府的盤數是一個長期以來可以 三分一 都變成這樣的話、是不是真的要重新再去即是一些的所謂財政原則開始再去思考呢？ 那麼、個稅制我覺得檢討的，無論你實際可不可以擴闊稅基、也都有想一些新的方法的，即是有人經常說的你外匯基金那些回報是吧、 譬如呢，其中一個很大的看法，譬如澳門這樣、將那個 reserve 投資在內地做進行這個策略性投資、咁之前，我相信呢一屆政府即係梁振英上場之前都諗過嘅。其實呢個大馬石嘅， 但我諗啲 A.O. 好驚。 你自己點睇咧？ 我知 你好了解。 啲財經官員好驚。 即係 大馬石嘅成日蝕嘅喎，G.I.C. 啊蝕得好緊要。 係主權基金 嚇，冚棒係蝕嘅喎。嗰啲財金官員根本就好驚。 你贊唔贊成呢個概念？ 要睇下點樣做啦。但我亦都同意有啲人講，金管局嘅儲備，除了他要做 monetary base 的部分之外，有些呢他的回報可以做得好一點。當然他現在經常說我回報低是因為我要穩定、錢容易時時出、出出入入、不可以很多 long term investment、back exchange rate 啦，但這麼多錢以前政府最方便交給你，我不用想了、你知道他答應的嘛， 但很多都是等股票市場、 6年的平均回報、guarantee 你嘛，政府不用想了、過往幾好的 5%， 而家好似都係得2幾嘅啫。 但係 呢幾年金管局個回報都差，你知啦，差。 因為呢個就睇個環球市場嗰個走勢啦、但你覺得如果嗱，頭先大馬石模式好多時都係翻返去第一個問題，即係話政府嘅經濟發展嘅角色應該去到邊？咁你就一路都講話 IT 啊，點樣積極去發展，幫香港去做呢、個即係科技產業啊咁樣。其實同你都明白政府嘅 establishment 咧，包括 AO 的 mentality 咧，就好唔中意呢啲嘢。咁每一次由董建華年代開始，每一次呢啲嘅所謂市場干預啊，或者 pick the winner 嘅行為咧，都會引起個官僚系統好大嘅反對。 亦都好多時做做下就彎嘅原因。 嗯嗯嗯。 咁你兩邊你都做過，你又係即係做過公務員，又做過呢個局長。其實點樣可以嗱？我唔係講個政策目標，點樣執行得到啊？其實 嗱，第一咧就唔係淨係新嘅產業要支援，傳統啲產業冚唪都要幫佢升級轉型。而家我哋傳統嘅產業，旅遊又好，物流運輸貿易啊嚇，個中介人角色咧都受好大衝擊。 嗯。 第一，內地自己乜都識做，佢港口大過你，平過你。第二，互聯網啊嘛，係嘛？旅行社係咯，係嘛？佢你個中介人嘅角色就稀釋咗，你都要諗政府點樣幫佢哋提升轉型。譬如旅遊旅行社話政府拎嘅1000万嘅計劃出嚟，每個旅行社10万配對，只准買軟件整網站係冇用嘅。一個兩公婆旅行社，香港好多小旅行社，佢點整極個網站都比唔上 Trivago 噶啦。你不如俾錢佢換個電腦好過啦。咁即係啲錢使得唔到位啦。所以我覺得咧，就傳統嘅產業冚唪都要支援，個個都要。旅遊酒店隔業想有個正式嘅旅遊政策局，統籌軟件硬件、人力培訓啊，提升科技，開拓市場啊。咁就 但你個公務員個體制， 但咧需要揾個人 呢樣嘢噶嘛。 嗱，你要揾個人嚟做局長咧，就我如果係我選到咧，財政司咧，我會揾個商界嘅，識商界識市場，但係有政府。 譬如邊個啊？可唔可以？ 名唔可以講啊？ 有冇兩個人選有得揀啊？ 係即係亦都有商界人士咧，係有政府官經驗，你知啦。好多做 statutory board 啊，都做到好熟噶啦，有絕對有。不過人哋良禽擇木而棲嘅啫，睇下邊個選到嘅啫。資深嘅公務員咧，有多退休而家係遊浮。亦都係睇下邊個選到嘅啫。如果個老闆肯跟咧，大老闆推動之下咧，有啲都同業界一路合作，開始有新思維啊。 但係會唔會人才其實政府上一屆，即係而家呢一屆政府咧， 最差 係吸納唔到，真係吸納唔到人才。 咁多屆嘅，我依個講開埠百幾年，呢屆政府個。領導階層水平是最弱的， 因為我 你講噶， 我哋知道今個禮拜就會發生陳茂波就處理特首啦， 跟住 而家嗰個張建宗嗰個 at 張建宗嗰個位，其實我名都噏唔出嘅，叫做蕭乜嘢啊？食衞生福利局， 我唔緊要，但係大家會 仲有呢個馬咩馬少祥啦， 嗰個工聯會 咁一個就姓蕭嗰個就好似係做康復專員，係 E.O. 出身嘅。喂，大佬，你一個 E.O. 出身，而家做緊局長，你點可能面對嗰班 A.O. 咧？ 有史以嚟最弱嘅， 係咪？跟住陳茂波， 唔係得 就已經係喂處理行政長官， 好多局長係外人新人，我唔係得罪佢，咁複雜發展啊！你都要6个月去摸熟佢啦， 系 嘛？發展局管 lands planning 幾複雜嘅規例啊，神仙天才都要摸6个月啦，系咪？咁你完全冇政務底嘅喎。以前我哋嗰啲老細話曬佢係做慣調來調去啊嘛，佢慣咗 pick up 得快啊嘛，佢政務經驗多啊嘛，兼且見過世面啊，喺不同嘅地方，馬來西亞、羅德西亞做過曬，嘅視野係唔同啊。 唔同，你就算總督都好，拍立機喺新加坡做完調嚟啦。 有啲嘢真係打過遊擊，當過兵啊嘛。嗰個膽識係唔同。 霍德做過軍人㗎。 不是只是霍德的，很多个啊， 很 多都是 以前行动处 啊，我们的港大的 Sir Lindsay Y 他都打过仗的，是不同的，那人的胆色底气，马尔他 的警察首长来的，ICAC 成立的时候，即是 Kater 下面廉署行动处处长彭定国，是啊，在马尔他找回来的， 即是内地讲的底气要足的嘛，是吧？ 但你想想这个是什么结构性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呢？你觉得 还是个人问题呢？ 我觉得是人为的问题，你有什么人就吸引到什么人，是吧？ 好，叶太，这个格局就是这样的，在目前的格局，目前的局限里面，你怎样可以令到香港经济呢，即係向前走咧，我哋大家都知道 common sense， 淨係靠依個金融地產咧係唔掂嘅。 要一定要擴闊經濟架構，所以亦都我贊成成立一個文化藝術創意產業局。創意產業， 我最近去了很多 studio、 嗯、 好，你们不用很多成本，你都是做创意产业的新媒体、嗯、是给很多年轻人不一定 DSE 考到多少星星、嗯、有得发挥、嗯、我写字楼帮我搞选举和我录影的拍那么多东西是读 Ivy 的、 嗯、 个个有得发挥，譬如书商话为什么政府不申请在内地多些卖书号、 嗯、 是吧，你香港卖一千本都难，在內地你說大幾多，自然多人去讀文史哲、 嗯、 不會這些科目邊緣化，你現在搞到這些科目邊緣化， 不過怕不適合聽， 但其實會不會 不是他們說我審查我迎合的市場我做到的， 但會不會 太多個利益集團已經成了形在行業裡面、嗯、所以變成就是說大的 player 他當然賺到錢，但你新入行、嗯 呢啲都慢慢調整噶啦，梁生有人做到，佢都係對地產商加咁多税，佢都係冇手軟，佢都知道唔可以一業獨大噶啦。 但問題就係你其他嗰啲，譬如你講創意產業咁、嗯，你講到跟住就好多時面對，譬如電影業咁樣、 嗯， 你進入內地 冇錯， 面對嗰個審 查。電影業又係有訴求嘅，都同我講咗點樣去加大市場進入。其實你而家係發咗幾個，而本地嘅電影業係萎縮緊，佢哋都有同我講，所以如果我選。到咧，我好多嘢会继续做。 好啦， 未选到都会继续做。 好嗱，即系选到，因为你系候选人，就算唔系候选人咧，有啲问题咧都要你答嘅。其实归根结底，香港而家金融啦、地产咧，归根结底香港个核心价值，而其中个核心价值嘅咧就系、是、呢个法治嘅问题啦。咁咧，香港咧就系、是、最近有两单案咧，那个判决咧。就是引起全城咧好大的爭議、 嗯， 有人覺得抵死， 嗯、 活該、 嗯； 有人覺得即係唔啱嘅，啊判得係即係過分嘅、嗯，就包括七警案同埋曾蔭權案。 嗯、 而咧再第三個問題，除咗兩件案引出嚟就話有人不滿。就係、是、香港咧，點解個司法系統咁多呢個叫做 外籍法官、 鬼佬法官、法官 完全唔應該攻擊個法官嘅，完全唔應該鬧個法官嘅。兩件案我都覺得過重。曾生咧，我希望佢上訴可以放出嚟啦。蘇平智都係啊，蘇平智都判咗係坐住兩年嘅，佢坐咗四個月咧，就而家上訴。等候上訴出翻嚟都好慘啦，海事處咧， 海事處 係 知 南 丫 咗，因為佢好多年前有個指示啊嘛，舊船用舊例，新船用新例，所以冇救生衣，咁咪佢咪判咗咯、 嗯。 所以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係好嚴重，仲係100%嘅，而冚唪唥都要入獄嘅，係好嚴苛咯。啊， 嗯，咁你覺得 七警我都覺得判得太重嘅，七個喎，每人兩年喎。因為曾建超先生始終佢唔係受咗咩重傷啊，佢都有即係可能係臨了啊嗰啲咁啦。 但 係 你普通， 我尊重你個人意見，但係 咧， 香港司法制度都有一個上訴機制嘅、 嗯。 至於重唔重咧，有啲人覺得重，有啲人覺得唔重啦。咁、 嗯、 anyway， 你覺得即係話香港嘅司法制度，我哋應該點樣維持呢？ 嗱，冇一個制度係完美嘅，判案總有啲人係贊成，有啲人反對。無論如何咧，整體嘅制度咧，香港咁牢固嘅普通法制度係我哋最大嘅資產嚟嘅。 但如果咁樣差人動員， 係一定要維護嘅。 即係動 員，你支唔支持係咪繼續由全世界普通法系統嘅法官繼續嚟香港做嘢啊？ 我支持優秀嘅法官，我支持。我對外籍法官有啲外籍法官寫嘅判詞非常好嘅。 但如果而家 你話個別法官判得嚴？中國人有會，外國人有會的，我不會說因為這位法官是外國人。 在這裡補充一件事，細良、 嗯、 其實除了香港有普通法系統的國家地區的法官來香港做法官之外，其實隔離的澳門，他這個葡萄牙的法律其實一樣請很多外籍的人去澳門做法官的。 第一就是衝擊個法官，我覺得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沒人提，為什麼澳門沒人提， 我覺得不應該。第二樣就是譬如動員紀律部隊上街這件事，你自己怎麼看？ 我沒有動員到， 不是，我不是說你， 你怎麼說呢？ 譬如那些現在的原作級啊，或者很多那些的， 他們自己要表達情緒，他們會選擇， 但對件事有沒有幫助呢？ 適當的方式，他們都要抒發情緒的，但動員上街我絕對不支持。2009年你知嗰陣時候，因為薪酬檢討咧，六大紀律部隊上街咧，係中央政府都唔高興見到嘅， 唔高興一件事啦， 即係都係唔鼓勵同埋希望早日平息嘅。因為絕對唔係政府 七警呢件事，令到有個社會又翻翻去好似佔領運動嗰陣時嗰種嘅氣氛啊嘛。 一個延續啦，好可惜。咁我亦都唔好唔高興見到有啲人仲不停話道歉啦，道歉啦，贏咗啦，你哋算啦，仲要即係傷口撒鹽，我呢樣真係好唔忍。 不過咁嗱，你同紀律部隊熟啦，你做過保安局局長啦，當時即係領導六萬保依個紀律部隊啊，你有冇同嗰啲保安部隊嗰啲即係員工啊工會即係私底下溝通下嗱，你哋咧嘅不滿我理解，但係唔好咁過分，有冇講過咧？ 我有表示同情嚇。我覺得我一定要支持他們， 但是你作為譬如很簡單，現在的保安局長真的不見了人的、你也都做過這個位置， 好像很久沒見過、 你同時是問責官員你是代表，除了你是下面那些是紀律部隊的 撐火機有必要的，不是 警務處長，我覺得可能 安撫他們， 但是保安局長你就要面對公眾嘛，因為你是政治任命，你的角色是負政治責任面對公眾的嘛， 應該出去撐火機，起碼照顧他情緒，我不會鼓勵他上街，但是抒發他情緒，留意他士氣不要受到打擊，這些是必要的、 你有我看你有這樣的渠道跟他們溝通的、 好了，今天呢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就我想大家都在我們的即係一個鐘頭多啲啦，對話裏邊都對阿 Regina 嘅瞭解係會多咗，我覺得。咁我亦都呼籲咧，泛民如果提名嘅話咧，就唔好提名胡國興。 O K 嗱呢個我嘅睇法，我覺得 佢個人意見，我個人意見咧同阿德，但喺呢個訪問裏邊咧，葉太咧講咗唔止一次，就話就算今次入唔到閘，佢會繼續咧向呢啲目標係去爭取嘅。咁我好開心聽到呢樣嘢，同埋佢都承認咗呢個制度咧。如果我冇 quote 錯你啊，而家生面對面啊，你成個制度係有不公，嗰、那個選舉制度。 唔係淨係不公，係個長遠都好有問題，好有問題，係要研究係、改革嘅。 我希望你能夠堅守落 去。雖然唔容易啊，絕對唔容易、 我知道唔容易、 我希望你能夠進入第二回合㗎、其實係、成功去呢、這個得到150個提名。 希望啦，希望。 若然的話， 咁我就好期待嗰個電視辯論啦、真係。 冇問題，冇問題，冇問題。 嗱，仲有如果 before 提名期結束之前咧，就大家呼籲咧幾個候選人，我覺得最少都起碼有一次公開嘅辯論。 係啊，禮拜六有個機會。 我覺得 Regina， 如果你要。即係扭轉呢個局面啊！我覺得電視辯論咧，我覺得係緊要，或者公開辯論 我好樂意去。 我相信其他幾個參選人係聽到你嘅聲音，如果聽到葉太嘅聲音㗎啦。 係啦，咁如果嗰啲人唔參加嘅，咁大家亦都心中有數。係嘛？究竟佢對民意嘅尊重，對呢個市民，喺一個所謂冇參與嘅選舉裏邊，究竟？是持一个乜嘢嘅态度呢咁样。 好，最后喺结束节目之前问啦，我节目开头就问你，你系咪 less evil， 你话唔系啦，你唔系 evil 啦，但我又问返你最后呢个问题，咁你系咪苦口良药呢？ 我认为我系苦口良药，即系我讲啲嘢未必即时系市民好啱听、但长远系为香港好。 你觉得你唔系糖衣毒药？ 絕對 不好，多謝你。OK， 我都冇咁甜啦。 咁啊，睇下對邊個嚟講啦。 幾有歲人、 OK， 好，今日到此為止啦，節目。咁就聽日同樣時間、早一個鐘再見，拜拜。 多謝多謝。